羊熟鸡熟牛熟马，帮我企埋边。 熟猪熟狗熟牛，另命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喂 ，Hello， 大家好嘅。 喂，点啊？ 夺命捞松，好耐冇见喎。 系，真系。 系啦，喂，咁咪要讲下先啦。今日咧就争啲齐脚嘅，因为都有听众问，今日陈人齐妈咁样。 你见你唔答，你都知咩？ 系咯，知定啦。咁样系啦，细娘咧就未翻嘅，嚟咗港未翻。咁所以咧，今集咧，但系探长又得，好在。咁于是咧，起码都翻翻即系三分之二个呢个原班人马先啦，吓咁样啦，吓。咁啊，近排忙咩咧？ 哦，近排好忙啊，因为講嚟講去都唔係土地問題添，係呢個工時同埋工資嘅問題。 哦， 即係咁狂做，啲嘢做幾多做唔曬。 係， 咁啊得一條友， 係 咁啊又冇請到人啦。 係係係，月入過唔過3500先？ 咁你一定過。 咁你死啦！ 咁但係月出就大鑊啦。 係啦，咁你已經超過咗呢個貧窮線 啦。係啊，咪就超過咗又攞唔到綜援。 係啦，呢條就叫含忍線。 如果唔係，我就真係攞綜援算啦。 係啦。O.K. 即係工作太忙啦，所以就都冇乜時間可以即係關心時事。 係喎， 真係慘啊！ 即係同埋而家上唔到心啊！即係以前咧，你谷起谷半日咧，係咁狂咪。 係係係。 但係而家咪到一半，誒唔谷住。 係做埋嘢先。 做埋少嘢先。 係係係啦。唉，咁揾食都係 可以食下飯睇下戲都 OK 嘅，因為唔使用腦啊嘛。 係， 我真係中意明點解唔中意睇 TVB？ 係，因為 真係完全入去法外啦。 係。 即係你當時係嗰啲叫咩上次我聽我哋個節目叫做咩嗰個女仔嗰個咧，催眠嗰個咧， 嗰、oh, 個狀態唔知咩 chance 定唔知有個 term 嘅。 係係係。 咁你平時咁樣過都得㗎嘛？真係。 係。 咁 原來嗰種意識就放到最鬆懈咁樣。係啦。 哦。即係同埋聽電台都係㗎，有啲電台係咁一輪嘴講到， 係係 催曬眠咁樣，你又信咗佢，真係一個拆咗台嗰啲咧。 係。 即係原來係咁嘅，明啊，終於都。 係。咁亦都可以理解得到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啊，點解有啲市民硬係即係明，即係有意憤嘅，但係要佢出嚟做嘢咧，都係唔做㗎啦，都係算罷啦咁樣。 有你咪得咯。 係啦，係啦，係啦，或者最好你代我去，你，真係多謝曬你，你即係講出我嘅心聲啊咁樣，佢都係呢啲嘅。咁樣噶嘛，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工作忙碌咧，或者係即係生活逼人咧，的確係一個好大嘅因素。 原來呢個係一個修練嚟嘅，即係以前我唔明嗰啲人點解咁咧， 係 而家漸漸明咗好多。 係 即係當你都跌埋入嗰個貧窮線，兼夾係掙扎線，未跌到貧窮線之前， 係 喺度喺側邊喺度掙扎嘅時候， 呢啲先至最大鑊。 係啊，冇錯。 喂，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咁如果你會唔會同情嗰啲即係我哋成日都喺度講話嗰啲？即係我哋成日都唔出嚟嗰啲， 我多咗同情咯， 多咗嘅。 但係唔係代表我認同佢咁樣做係正確咯。 即係必要時嘅關鍵時刻，你都會出嚟。 唔係因為佢最慘係揾埋自己笨啊嘛，揾埋自己屋企人以後將來嘅人笨。即係好似啱今日睇報紙，見到陳百祥 係 出嚟咁 多，有啊，睇到標題啦， 我乜都唔欠， 係啊，乜都有，係啊，喂，我爭咩咁樣？ 係咯，咁但係人哋即係呢啲人咪就係低層次嗰只矮咯， 係 即係一隻矮都會為咗個蟻竇服務啊，為咗個蟻竇去緊張啊！但係呢啲人哇，自己眼前一碗飯搞掂就算了。 係唔係同埋咧？即係如果用翻一啲，用翻安靜嗰門嗰個科嘢心理學，即係有一個叫 Maslow 嘅人，就話有一個即係所謂呢個需求嘅一個金字塔咁啊。 係啊， 最低層咧就係嗰啲即係食嘢啊、搏嘢啊、瞓覺啊嗰啲。 口腔期、肛門期， 即係啦，食瞓乜嗰啲係啦。咁如果照計咧，你滿足咗呢一層之後咧，就應該會再上一層，再上一層，再上一層，去到頂嗰只咧，就叫做自我實現啊嘛。 係啊， 咁但係咧，你頭先講陳百祥呢種咧，就好明顯係咧，第一層食瞓乜已經搞掂咗之後咧，就覺得誒我欠咩啊，冇嘢啊，係啦，我自己啊冇啦，即係佢冇一種向上嗰種動力。咁跟住就即係而家，但係人哋就係唔係咁樣噶嘛，唔係人人都係停留喺呢個第一層。 但係最慘有餘記去訪問呢啲人，冇餘記訪問我啊嘛。 咁 真 的不是不是很希望他訪問我，即問題就是那些的手段就是會令到更加多人認同他這樣的講法， 因為他有一種起碼都有一種的、啊、有些人 所謂明星效應， 是的明星效應和認受性、嗯、 是的沒錯， 他吹了這件事出來令到大家是的，只要我能夠做到好像他這樣什麼都不欠那就沒事了，還 有有些人掙扎的時候哇潮流興佔中興佔王我去了，但去完之後喂原來是錯的，他這樣說就對了，就是浪費了時間還要教訓一些細節， 是 死未 真的唉，但是即我們都盡我們的綿力啦，即即做到多少得多少， 沒錯， 說就是人呢就不能夠只是滿足於吃份什麼的，其實都有一些追求啦，當然對於所謂公義的追求呢、 嗯 就是一種比較高層次的追求的、啊、 其實那個追求呢才 是人的文明生源到今天的原因，你想想以前未有社會之前沒有、嗯、那麼多問題的時候呢那女人用什麼追求、嗯、找一些勾魂的執回家吃哪個大件一點哪個跑得快一點就難死一點吃得多一點，即他就是生存在那裡，那些人適宜生存在那裡，所以他就經常拋皮 同埋中意跑馬咯， 係算啦，呢啲真係唔同我哋嘅，即係我多咗。 所以係 OK， 所以我都唔打算攞佢出嚟講，又或者嗰啲黃精嗰啲咧，我都唔打算攞出嚟。 啊，嗰一代好多人都係咁嘅， 係咯， 忍夠咁好似，我終於要講啲嘢。 係啦，同埋咧，我唔知啊，亦都可能係好似即係而家係要需要，尤其是黃精嗰啲啦，可能即係明知香港拍片就撲緊㗎啦，咁就唯有即係北望神州啊，要依一個即係兼顧大陸市場，於是就講啲大陸啱聽嘅嘢。 喂，假如佢明知係咁，我都多咗原諒佢。但係最慘佢唔止係咁，我覺得，因為佢覺得，因為咧呢條友， 即甚至乎佢覺得佢講嗰啲係真，真係要真心相信嘅， 覺得自己聰明過人。 咁又係， 外露靚圖嗰啲，就嗰個主角根本就係佢嚟。 成日都強調所謂轉數快啊，嗰啲咁樣啊，真係取與鬼爭。 講快佢咪都夠我快，老實講。 冇，梗係啦， 真係。但係佢以為自己快得快過人啊嘛，最慘。 某啲係咪快咯？ 攝嗰啲快啦，早啲嘛。 係 啊，唔好講呢啲啊，嘥蛋位。 冇錯冇錯。咁啊，但係講起即係對於公義嘅追求咧，其實真係都繼續咧，即係都要講下呢個即係大學嘅風波啊！我覺得，因為咧嗱。我自己咧就真係都係黑仔㗎啦，即係咧作為呢、這、一個即係、就 是、 港大嘅畢業生，咁、嗯、港大出咗事啦，嚇陳文敏嗰單嘢就即係而家仲繼續喺度搞緊，咁但係咧我亦都同時係呢個嶺大嘅畢業生，咁又嶺大又出事啦， 嶺大出事就梗㗎啦，因為最出名嘅邊兩科先， 咪就係、是、呢個文化研究， 咪咯，同埋社會係咪？ 咩啊？ 社會學唔係唔關事， 唔係話話係因為另外就有陳雲咯，但係我覺得呢個並唔係嘅， 陳雲 即係並唔係原因嚟。 陳雲反而係挽救到， 係啦，冇錯係啦，已經救咗啲啦， 係啊，冇錯啦，如果唔係仲快爆， 仲大鑊，係100% 嘅校委全部都係建制派， 係啦，即係意思話你去到邊間學校真係邊間淪陷，但係其實你又唔使咁諗嘅，有啲已經早淪陷咗，你冇計到啊嘛，譬如科大嗰啲。哇！大早已經淪陷咗啦，就冇人出聲添， 唔使淪陷添啦，嗰啲根本即係佢嗰個即係可能嗰個價值嘅取向都唔係啲， 所以你唔使咁自責嘅，因為嗰啲先行咗遠好耐噶，你捱到而家都係咁上下。 係咁冇辦法啦，但係即係始終。我都係即係其中一份子，咁上個禮拜啱啱過去嗰個禮拜五啊，咁啊睇到個新聞啦，其實都係已經舊聞啦，幾日之後啦，今日咁就係講呢個即係特首啊梁振英啊條友有咧委任多一紮嘅呢個校委啦，就係做嶺大嘅校委，咁有一紮名唔識嘅，但係就係建制派咁，但係最即係見到名嘅咧就係一個叫做陳萬琪，同埋一個叫何君瑤嘅人咁啊，陳萬琪就唔多講啦，大家都知係邊個啦嚇，即係佔王期間咧，就幫呢個潮聯咧就申請要禁制令嘅，咁亦都咧即係幾個經典嘅鏡頭咧，即係佢自己都引以為傲啦嚇， 就落場念嘢， 冇錯就落場宣讀呢一個禁制令嘅時候咧，就濕曬，成身濕曬啊，讀禁制令讀到濕曬真係好難得。咁就因為落雨咁啊濕曬，咁甚至乎咧喺呢個雨曬一週年嘅時候咧，佢自己都接受訪問咧，就話呢一個即係濕曬嘅場面咧，係佢自己都不生難忘啊，係啊，咁樣啦，咁有 一個幾多濕噶嘛呢啲女人， 咁又係啊，真難得， 係啊，坐喺寫字樓都啱又凍，咁點濕啫？ 係啦，難得有咁嘅機會，梗係永志難忘嘅，我都明白。 咁又係啦，另一個咧就係何君堯，咁何君堯呢個就更加厲害啦嚇，咁佢就係一個前嘅律師會嘅主席啦，咁但係即係最近期而最又最出位嘅，即係一件事咧，亦都係同領大直接有關嘅，咁就係呢個領大嗰陣時咧就搞咗一個即係黑暗唔知乜嘢嘅音樂會咁樣，咁其中有一隊 band 咧就唔係領大學生嚟嘅，但係即係我都識嘅相識嘅一啲朋友，咁叫做血汗工廠，咁啊唱咗一首叫做 Fuck the Police 嘅歌，咁成首歌都粗口唔滯噶啦，咁但係咧裏面嘅內容咧，你先唔好講嗰啲粗口先，但係內容咧就真係好講到啦， 同埋好直接喎。 係啦，即係警察啊，點樣喺呢個佔領期間冇錯啦，即係嗰啲咁樣好過分嘅行為啊，譬如朱經緯啊、七警啊嗰啲嘢啦嚇，同埋即係嗰啲係咪有特權啊，咪大乜曬啊嗰種咁樣嘅情況，咁佢就即係用一種好憤怒嘅即係宣泄嘅方式，咁啊即係講出嚟咁樣喺首歌度，咁而家何君堯咧就因此咧喺度口珠不伐嘅，咁啊甚至乎咧講到話要呢個解散學生會咁話咁樣，咁啊係啦，呢兩個人。就咧，即係佔，即係同埋呢個何君堯亦都係即係反佔中啦，當年嚇，咁啊似乎咧亦都係即係反佔中有功啊，於是咧就 派餅啦， 冇錯，就以呢一個校委咧作為呢個即係政治酬庸咧，咁啊擺佢入去，政治酬庸一樣嘢啦，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我係佢哋咧，我啊覺得喂你即係玩我啫，揾我笨啫，即係政治酬庸通常係有油水撈噶嘛，但係呢啲咁嘅校委嘅位冇油水撈， 夠力咯。 係， 俾你見阿布。 係啦， 係啦， 同埋係，係啦，同埋咧，即係咧，佢俾嘢你咧，唔係話即係俾咗你有著數咁簡單嘅，而係你繼續要做嘢嘅，繼續要即係咧喺個校委裏面咧。好似咧李國章啊，即係梁志雄啊、支流咁樣咧，要搲爛塊面繼續做嘢嘅。 見到呢啲咁樣即係表面啫嘛，佢繼續做嘢嗰個過程一路加耐噶嘛，即係你梗係好少打機。打機攞好多分啊，攞好多血，攞好多 ranking， 好高升。 即係話咧，佢本身咧就係即係等於好似升職咁樣，即係咧本身咧都係一個即係嗰個員工嘅階梯裏邊都低層嘅，慢慢升，而家升咗級，你要再要博表現咧先可以再升嘅咁樣。 喂，但係今時今日升嗰一級都唔係咁容易噶嘛，唔係話你出嚟做講兩句又得噶嘛。如果你企錯咗位嘅話，你做好多嘢都冇用。 即係叫做即係其實係叫做成功都上咗位㗎啦。 哇！如果流年乜乜乜讀多啲書，可能佢爭。 咁又係，又或者阿光頭周啊嗰啲， 周仲要俾人拉，真係 seven。 咁但係啦，即係咧，而家就咁樣，即係叫做俾咗兩個啊位俾呢兩個人。咁啊，而即係我係作為呢個領大嘅畢業生啦，咁樣真係都覺得好憤怒，即係咧。明明咧呢個何君堯咧就係因為呢個即係 Fuck the Police 呢首歌喺呢個領大即係演出，跟住喺度企企夾夾，自己點點講埋啲咧廢話，又話要解散學生會啊咁，連呢個領大啊呢個即係學生會嘅運作啊規章都唔知啊咁嘅嘢。佢專係咁樣嘅時候咧，即係佢同領大咁有牙齒印咧，梁振英就我就委任你入去。 佢個思維係好正常，諗得到啊。呢一隻以前都大惑不解嘅，但係自從 話 你透露你明曬做乜啦。所以咧，如果大家想坐呢啲位咧，不妨勾結多啲嗰啲 band， 得閒就跟到多啲去睇 band show， 咁邊隊鬧得勁咧，喂，幫幫手教下偈咧， 跟住你走去鬧佢咧，咁即係越係鬧咧，又或者係越係即係嗰個人，佢嗰個其實唔係影響因子，係激嬲人嘅因子，或者激爆因子，越高咧，梁振英就會越用你嘅， 冇錯啦， 即係因為你呢個激爆因子咁勁咧。你就越能夠咧，即係作為一個工具咧，去挑動呢個社會嘅撕裂。 你睇下王晶嗰啲咪就係咯，係 啦， 係咯，即係佢 exactly 都係呢一套拳。 冇錯，冇錯。總之佢揀喺各個階層咧，都揾一個激爆因子甚高嘅人，咁就去即係去即係助長佢啊，幫助佢啊，甚至乎委任佢啊，咁樣咧就令到大家咧就激到即係死死下。 咁有咩其他係嘅類別都有呢啲激爆嘅戰士出嚟咧？ 咁都當然都有啦，譬如呢個 宗教界。 話宗教界，一陣再講啦。 我想講耶教嘅本來。 哦 ，OK， 喂，耶教都 有代表啊，都 有。有冇啊？喂，嗰啲得閒出嚟講下嗰啲係咪？ 管浩明嗰啲 啊，管浩明啊嗰啲啊，即係嗰啲聖公會啊嗰啲咁樣，得閒都出嚟講一啲即係好似好保守、好親建制嘅説話咁啊，嗰啲都係啦。咁呢個即係所謂文化界啦，或者即係呢個即係專欄界就有呢個屈榮賢啦，嚇，屈榮賢經常都有呢啲㗎啦。 咁蔬果界有榴蓮媽媽， 係 啦，娛樂圈又間唔中有個阿 Jam 咁又講下啲即係唔係好啱聽嘅嘢啦。咁其實即係每一個界別咧，都會有一啲咁樣嘅激爆因子甚高嘅人係啦。咁當然啦，有一啲人咧。亦都想呢即係通過做一啲出位言論或者做一出位嘅嘢呢去增加自己嘅激爆因子嘅即係譬如之前嗰個李輝咁樣啦係啦嗰個即係講呢個教育界啦係啦或者呢個幼兒教育界。 仲有自嗨界就有流馬車。 冇錯 即係佢呢專登要嚟打擊啊！黃之鋒嗰個年紀， 係啦， 即係方方面面全天氣候， 梗係啦， 包圍， 冇錯。咁但係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最 寬場界有冇啊？ 寬場界有冇咧？ 好似冇，都係正義啲嘅，暫時都係。 就或者佢哋即係唔稀罕呢啲啊？ 哦 ，OK， 即係可能係咪即係喺寬場界嗰度，即係唔需要爭呢啲嘢？ 因為寬場喺曬東莞啊嘛， 係可能， 但係東莞又執埋啫，咁點算？ 係咯，點算都冇咗呢個界別嘅，原來 係 冇咗。咁啊，係啦。咁但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最差嗰一樣嘢咧，即係話或者而家係即係好多即係大專院校啊，或者譬如話嶺大咁樣，嗱佢星期四晚咧就會搞一個即係學生同埋即係師生嘅一個嘅即係未來方向嘅一個商討會咁樣。咁就禮拜四晚咧，十點鐘喺翻嶺大嘅校園嗰度搞嘅。咁就會即係講下喂，究竟而家面對佢哋咁樣啊，梁振英。咁樣去委任啲校委喎，有啲咩可以做呢咁樣咁就可能會傾下罷課啊，或者係咪仲有一啲即係更加激烈嘅行動啊？因為而家似乎咧，你齋出嚟咧，集會啊，即係靜默遊行啊， 未必新聞報添根本。 係 係，咁咪想跟下嗱，我真係 out day 咗。 唔緊要。 上次咧，港大咧，遊行完。你話搞罷課，但到而家都搞唔成。 嗱，廣大嗰度點樣呢就嗱，啱啱係啦，即係上個禮拜咧，就有一班老師啦，即係教即係講師啊、教授啊咁樣就喺呢個禮拜五晚啊。 開心廣場嘛， 好似。而家都叫翻做中山廣場嘅，因為佢本來就係叫中山廣場。 係啊，冇錯，邊個改開心廣場？ 我真係唔知啊。 都係，但係咪？我覺得咧，而家個嗱，差開少少，即係而家個社會有個問題咧，即係其實我哋。即係夠膽發聲去反對政府做嗰啲錯事嗰班人，人數都唔少嘅，但都係要陪佢哋跳嗰隻舞，即係某程度，譬如啲新聞啊，譬如甚至乎有啲佢出嚟講話，甚至乎佢做埋啲我哋認為佢做唔做得嗰啲嘢咧，即係其實我哋可以同無線嗰個方法。即係 ignore 佢都得噶嘛，但唔知點解我睇 Facebook 一樣係有人講嘅，即係其實好多廢嘢可能唔關事嘅，直頭係可能 舉啲實例 嗱，譬如嗰啲實例，譬如梁振英出嚟講一啲明明嘅係人都覺得 係廢話， 廢話，但係咧又有人 cover 佢嘅，有人即係直頭你冷對待翻佢，調翻轉頭，咁我覺得反而即係佢個預算盤可能打唔響嘅喎，因為。佢而家人都覺得佢係咧專登做一啲咁嘅反上嘅行為出嚟咧，就令到佢嗰個位好穩陣咯。 係啦，即係佢去激嬲人啊嘛， 係 啦，激爆因子啊嘛。 咁但係調翻轉係唔係我哋同路嘅人咧，就冇咗佢生存唔到咧？真係，即係唔興。即係我就懷疑緊呢個問題。 係， 即係你咁鬼配合佢喎，咁佢咪喂 嗱？如果你話傳媒都照報佢啲嘢，咁我哋都知道好多主流傳媒都其實已經係即係咩㗎啦，即係被買通咗咁樣啦。咁變咗即係佢如即係係啦，咪會好主動配合咯，佢講啲咩咪照報咯咁樣嚇。咁又或者如果嗰啲即係我估佢傳媒之間都有嘅，即係譬如話即係哦。見到人哋嗰份報紙有報，咁你自己冇報，咁跟住嗰個編輯就可能責難啲記者噶嘛？你唔報啊？你係咪懶啊？冇做啊？ 點解冇人講邊個報邊個就係鬼？其實呢個邏輯， 邊個報咗邊個最開心先咁樣嗰啲啊？ 報咗邊個最開心？ 係啦，係啦， 係咯，應該咁樣，應該 邊個最高興咁樣？ 應該捉翻呢啲出嚟啊嘛！所以咧就令我諗起咧，即係已經偏離咗個即係個大主流，即係我方嘅大主流。所以我成日覺得諗。我諗即係我已經諗到偏離曬，即係諗緊第二啲嘢啦。即係覺得其實會唔會即係好似以前啲人鬧民主派咧，即係成日咧都有同政府咧喺立法會啊，即係同啲建制人士嗌交啊。例如有一日如果冇咗嗰啲佢認為睇唔慣嘅嘢，佢哋冇一個生存價值咧， 咁都有可能嘅。即係尤其是有一啲即係譬如即係嗰啲所謂泛民嗰啲咁樣啦即係好多時都係要即係為咗個議席好緊張嘅。 面對很多時都是他們的生存的方式都是依賴去即是炮打人的那些的東西的嘛，是的，是的，就是你要有那些這樣才即是有些反對令人即是哽咽的聲音你才可以生存得到，可能都有 的 所以呢這個調回轉呢，即因為我都會講即是黃之鋒那些就好東西了，端端走出來整帶一個新的， 他一些東西出來的嘛，是的，跟那些真的很不同， 是的但是呢差開了，回到剛才的問題， 開心廣場， 是的，開心廣場，還有即是啦，即係佢完咗嗰一個嘅集會之後咧，你話即係會唔會傾罷課咧咁樣？我了解咧，佢哋都係有即係傾緊嘅。咁但係好多嘢要考慮啦。咁同埋咧，我知道廣大嘅評議會啦，都係啲學生組織嚟嘅。廣大嘅評議會咧就會即係醖釀緊公投嘅，即係睇下係咪搞罷課啊嗰啲咁樣嘅嘢。咁我知道即係罷課需要即係考慮好多嘢啦，即係你點樣即係啲學生願唔願意配合咧？即係跟，因為咧，亦都有都知道有啲新聞報就話，其實內地生咧就好反對嘅，因為啲學費好貴喎，咁但係可能有啲唔係內地生嘅，啊，即係可能普通人嘅，佢哋都係諗住，即係我討厭政治嗰啲咧嚇，又或者入去即係住殼之後，淨係掛住打波啊咁嗰啲咧，佢就係諗住嗰個學分畢業出嚟揾錢嗰個樣嘢係最緊要嘅，要還 grand loan 嗰樣嘢係最緊要嘅。咁變咗嗰可能嗰啲人又反對，咁佢所以而家喺度即係評估緊嗰個氣氛啦。第一， okay. 第二，我估亦都係一啲策略上嘅考慮啦，就係當你呢個考慮罷課嘅時候，你要諗下咧，即係嗰個即係你 set 個目標係乜嘢？即係嗱 set 個目標，譬如講翻廣大嘅例子，你 set 個目標係咪啊？我只係要求個校委出嚟去交代翻嗰個真實嘅即係否決上面嘅原因啦，呢個一種啦。又或者係第二。就話唔得，我一定要呢一個李國章咧，要佢即係唔要佢辭職，甚至乎咧就唔可以俾佢做呢個校委會主席啊，呢個另外一種啦。甚至乎第三種就係話我要改例，我要令到咧即係我罷課嘅目標，要改例改呢、這、一個即係大學嘅條例，唔俾呢個特首咧做一個必然嘅校監，同埋唔俾佢咧有權咧去任意咁樣去即係委任一啲校委。咁呢啲唔同嘅門檻或者呢啲唔同嘅目標咧。其實都要影響你嗰、那個即係成個罷課嗰個嘅， 咁但 係 啲目 做法嘅， 啲目標又只係你個訴求嚟嘅啫嘛。 係 係咯，咁但係明知道而家咁嘅氣氛， 唔係當然啦，即係但我所話呢度係策略性考慮，因為你知道㗎啦，即係嗱，而家 如果你罷咗話，有好多人話俾騎劫咁樣， 唔係而係咧嗱，而家咁樣。出嚟又係個 Q 用咩？梗係有人話啊，搞罷課啊嘛咁樣。好啦，到你搞罷課啦。如果你 set 個目標係太高嘅時候，跟住佢唔理你，抗日持久拖玩拉布同你，跟住咁你點算咧？跟住可能慢慢罷得一輪咧，跟住可能會消散啊，嗰、那個民氣消散，或者學生嗰種嘅即係怨氣又會消慢慢消散，又或者開始擔心自己學業，咁跟住就可能會想退場，跟住又會俾人鬧噶咯喎，退場啊，即係啊又呢、這個左膠即係企業裝咁樣， 其實呢啲嘢嗰邊就唔使理，我覺得。 唔係咁，當然即係變，但係呢個嗰邊係一其中一種會即係打擊你嘅一啲聲音啦。 咁嗰邊係自己繼續霸嘅，都自由霸咗 咯。自由霸係咁，但係即係你始終你都要考慮呢啲嘢啦。就係話你嗰個目標即係要 set 到咩地方，所以你嗰、那個其實你嘅罷課嗰個策略咧，其實係相應調整嘅。即係如果你定到係咁高，我要話要爭取要改例嘅呢一種咧。可能你嗰個罷課咧，係你係預一個好長時間嘅罷課嚇，咁、變咗嗰啲學生嗰啲嘅，即係對於學分啊嗰啲嘢點樣照顧咧，變咗好多係傾緊。以我所知係咁，好多係傾緊啦。咁但係而咧，但係又好得意喎。琴日咧，我又somehow即係有兩個嘅廣大嘅學生，咁就即係同我做咗個少少嘅訪問咁樣啦嚇。咁我都有問翻佢哋，喂咁你哋嚇、有冇即係傾緊罷課啊？咁佢哋又話好似冇咁樣，亦、都好似冇乜打算，或者即係好似嚇。有啲難言之隱咁樣，係所以依、這個真係唔知道。 我諗佢哋個氣氛真係太弱啦， 氣氛真係。 譬如你啱講嗰兩個理由咧，好實際噶嘛。即係而家嗰啲細路，即係有好多睇得好重嘅，就係將來出到嚟點啊，或者交學費嗰啲咧。即係我覺得如果去到呢度都唔騎劫佢嘅話咧，咁你自己斷送咗，你冇理由俾佢調翻轉，因為佢個理由而令到成個大學變咗第二個大學噶嘛。 冇錯， 係咯， 係啦。喂，翻嚟下一次再繼續講呢一個啊。